家详询沃尔沃汽车用品天猫旗舰店及当地经销商。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我一直觉得音乐是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东西，不像空气，像光。无论是太阳还是月亮，只要是有光，我们便会觉得充满了生命力。无论时间的河如何流动，只要有音乐在，我们便会感受到美好。此刻，我和你一同感受彼此生命中难得的清晨时光。早上好，我的朋友，2018歌飞扬，我们换了一个站台，每周六日早六点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带各位去到广西，听听寒冰云朵共同为你讲述的情歌赛国春江水。 春江水又从门前 梦里过，江美水美风景多，阿妹无心看美景，翻山越岭唱情歌。 涛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每周六日早七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香巴拉是藏语的音译，又意味作香格里拉，是传说中的神话世界。我的香巴拉来自歌手航天渠，这算是他演绎的一首很有民族韵味的来自西藏的歌曲吧。总觉得作为歌手，他的角色有一点尴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那阵西北风了，那之后便不再有特别好的作品。我想这也是每一位歌手身处时代的悲哀，好歌手要遇到好的音乐才是人生中的幸事吧。歌飞扬接下来的这一站带大家去到东北，小沈阳沈春阳这对夫妻档带来这首《东北二人转》转歌。 声音是如此如此的美丽， 残雪莲一样灿烂，你的歌声像冬大儿一样的清脆。新疆姑娘，哦，新疆姑娘，我要把最美最美的歌声送给你。把最美最美的花送给你。 不少弗拉门戈意味的新疆姑娘，来自歌手孟文豪，以最朴素的歌词，用她独特的低音，讲述着她眼里最美的新疆姑娘。好了，上半场的最后，我们继续停留在新疆，我为你取出阿卜杜拉，他以纯文语为你演唱一首《致父亲》，歌词的大意是：我抱着财富，带着脸面回乡，把你当国王来报答。我的痛苦宇宙都无法容纳，你在那里，我的父亲，我的花园。歌飞扬，刘辉邀请你，我们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Can dadam erdek dadam tağdek dadam Koyniken cennet kebi bağdek dadamSen gidip alem bülekçe yatmana Sözleri kaymak navat yavdek dadam Sen gidip alem bülekçe yatmana sözleri paymak navat yağdek dadam. Anam dinçare mezdum kan yüter. Ne desen bağrımda vicdanlık dadam. Ne desen bağrımda vicdanlık dadam. Ballarım izleydi her yan ah uru. Ne desen yolunda gülhandek dadan. Balların izleydi her yan ah uru. Ne desen yolunda gülhandek dadan. Aldığa geldim yüz tepi. Dürk teyneler desem han bekledim. Hasretim alemge sığmaz oylasam. Koyni gel cennet gibi bağ bekledim. Hasretim hasretim alemge sığmaz oylasam. Koyniken cennette bir bağ bekledim. Hasretim alemge sığmaz oylasam. Koyniken cennette bir bağ bekledim.

埋不分离，要我连一条心。是同日生，要我两心相依。 谢谢刘景儿带来的改编自江苏民歌的《彩虹铃》。这首歌原本只有一个基本的曲调，在流传过程中唱词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最初的民歌《彩虹铃》也只有女声调，是江苏高淳女子采摘红铃的生活写照。要想当年只有14岁的邓丽君也是凭借着这首《彩虹铃》夺得了台湾地区金马奖唱片公司歌唱比赛的冠军，之后才正式踏上职业歌坛的。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您带来天飞扬民歌走天下。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家策马奔驰在草原，银格马要为您唱起这首调皮的挺着肚皮的小淘气。 小淘气，惹人笑呀，惹人爱，小心灵呀，小淘气，惹人生锈，让人爱。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乐坛举足轻重的音乐人歌唱家刘欢出生于一个热爱文艺的家庭当中，但是并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小他10岁的亲弟弟刘笑。尽管没有走上专业的音乐之路，可是他的音乐梦想从未停止。他是我的同事，他从一个爱好者成为一个创作者，目前他已经完成了一张专辑、很多首单曲的制作。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他的一首很有草原风情的《萨日拉》。德飞扬在周六继续和您在一组好听的歌声里云游四方，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我的姑娘啊，你怎么走了？没有说一句道别的话哟。你说你要回到你遥远的家乡，萨尔绿草飘香，草地鲜牛羊。 老袁，连赢4盘了啊！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没花多少钱，装得漂亮，住舒坦。 定的哪家啊？ 全包圆啊，999一平米，全名牌。那小子干的叫一规矩，啥都甭管。 那我闺女那80平8万就装完了。 对，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好几件电器，连灯和窗帘也齐了。快点，400-606-8866抢定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详见店内活动。 谢谢太阳部落带来的这首《大凉山》，听得出来歌声里的他们在闯荡了世界之后还是很想回到生养他们的地方，还是觉得那片山水滋养人。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和你一同来分享的一首我们似曾相识的歌《小河淌水》。有一首云南民歌就叫《小河淌水》，以超然地域环境的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听到过的人，被西方音乐界也是誉为东方小夜曲。而今天皆大欢喜组合要你带来的这一版小河淌水，一改以往给你的印象，以格外律动的节奏为你表现出了更多的活力跟激情，可是又不是歌曲本身所包含的那种深情跟向往。好了，感谢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我是刘慧，明早见。 风儿吹吹的柳絮儿飞，飞落那小河幽微。小河水清灵灵的水，看鱼儿把柳絮儿追。花太美，美的人儿心醉，小河水甜又味。心上人快点为我打开心扉。 小河淌着清绿绿水， 人儿心醉，小河水天有味，心上人快点为我打开心扉。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